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，中关村故事，未来已来。 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。每一天，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借命而生，以一桩20世纪80年代末的盗窃案来贯穿。罪犯许文革长期潜逃在外，狱警杜湘东坚持不懈追捕。但无奈案件进展缓慢，随着时间拉长，这条追捕线不仅渗透进他们亲人朋友的生活，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。欢迎收听小说《借命而生》，演播江宁。 杜湘东满头是灰的出来，迎面就碰上了一个人。杜湘东定睛看了两眼，这才反应过来是许文革。才几年功夫，许文革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，两眼深抠，颧骨突兀，一头短发几乎全是白的，如同大夏天落满了雪。相形之下，杜湘东反倒像个有钱人的模样了。为了给刘芬芳补身体，他没少变着花样的给他弄吃的。刘芬芳吃不下，只能自己吃，生生的把杜湘东给塞圆了，塞鼓了。那叠纸壳子被他抱在怀里，又像是落在他的肚子上。更让杜湘东诧异的是，许文革这次来奔驰车也没跟着，铁门外停的是一辆蓝黄相间的出租车。看到杜湘东愣着，许文革叫了一声：“ 杜管家。” 杜湘东瘪了瘪嘴，蹦出一句：“ 你来干嘛呀？”“跟您告个别。”“ 要走？”“ 要走。”“ 什么时候？”“ 今儿就动身。” 杜湘东手一松，纸壳子落到地上了。他略微直起腰，继续望着许文革。许文革却走近了几步，咧嘴笑了：“ 您气色还行啊， 也老了。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”许文革的眼睛往别处看了看，说道：“ 还没定啊。”“ 厂子不开了？”“ 不开了。”“ 出了点事儿？”“ 连您都听说了 啊？”“具体的我也不清楚，你没犯法吧？”许文革又笑了，他流露出近乎嘲讽的神色：“ 这您放心，我要是犯了法，那些人还能允许我在外面待着吗？” 杜湘东接不上话，便又弯下腰去重新把纸箱子捡起来。许文革伸手替杜湘东分担了一些分量，两个人各捧着一叠破纸壳子，沿着看守所围墙边走边聊。略问几句，杜湘东就知道了许文革洗手不干的原因。自从这片地方要建开发区，他就被人盯上了。那些人的来头之大，连许文革这个当事人都无法指名道姓地说出他们究竟是谁。刚开始以为是几个商人组成的私募基金，后来才发现是个什么人的什么亲戚在背后撑腰。对方找到许文革提出合作，并且直言不讳地表示他们对于工厂才没有兴趣，六机厂那个国有企业的壳和地皮才是有价值的。利用这些资源，他们将会整合出一家地产公司，再打包上市，此后连一砖一瓦也不用盖，到股市里面迅速圈钱走人。作为回报，许文革可以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分一笔账。 比例虽然不大，却是许文革这个级别的买卖人这辈子也未见得挣得出来的。比起苦哈哈的卖零件修卡车，这种玩法几乎就像是变魔术。但是许文革没有答应，原因也很简单，如果六机厂的地皮改变了使用性质，工厂就没法开下去了，而他许文革想干的只不过是开工厂。在常人看来，许文革肯定算是个聪明人，但是在那些资本游戏的老手眼里，他就是个榆木脑袋了。谈了几次没谈拢，双方翻了脸，对方又绕过许文革去找六机厂的领导谈，双方一蹴而就，一拍即合。撇开桌子底下的勾兑，就连能摊在明面的理由也是充足的，接着做实业，能盘活的无非是工人和厂房，只有炒地皮炒股票，靠近北京城区的地理优势才能无限放大，家有一口金锅，谁都不想拿它淘米做饭。这时对于那些人来说，许文革就从救星变成了累赘，踢开他才是当务之急。于是厂方提出解约，又找出各种名目查许文革的账。那会儿资本玩家也没闲着，雇了许文革原来的律师接他的老底，抓他的把柄，而许文革也发了狠，发动工人去申诉请愿，保卫饭碗。一不小心把事情闹大了，又有上级机关介入调停，最后裁决许文革还是得卷铺盖走人，但是可以得到相应补偿，工人还是得二次下岗，但是厂子上市之后可以享受分红。处理稳妥，公平合理，许文革相当于被强制套了线。此后的日子他都在忙于善后事宜，给南方的股东交割结账，又给刘修谷和常年跟着自己的那些手下人每人分了一笔钱。厂子就这么没了，钱上却没吃亏，该庆幸还是该愤恨呢？但是令杜湘东感到意外的是，在讲述的过程当中，许文革的口气是漠然的、轻率的，仿佛他是一个事不关己的局外人。两个人缓缓走进家属院，把纸箱放在戴鹏三蹦子的后座上。许文革拍了拍手，望着筒子楼说道，这儿也快拆了吗？快了，我老婆身体不好，就不请你上去坐了。杜管教，叫我杜湘东吧。杜湘东，许文革的喉头跳了两跳，第一次称呼了杜湘东的全名。他接着说道，临走前就想见你一面，见着了心里也就踏实了。说完，许文革对杜湘东似笑非笑，随后默默地离开了。杜湘东看着那副空荡漏风的背影，心想这是最后一次见到许文革了吧，这样也好。杜湘东上了楼，照常做饭，服侍刘芬芳吃了，外面的天就慢慢黑了下来。但是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杜湘东的心里就不安宁了，既燥得慌又空得慌，好像被什么事儿扯着。同时他还感到了憋闷，胸膛像压了一块铅，那种感觉曾经一度淡了下去，却在这时候卷土重来了。杜湘东忽然动了个念头，他从桌前跳了起来，火急火燎地冲下楼去，在戴鹏三蹦子的后座上翻找着。许文革替他拿过的那一摞纸壳子里面果然划出了一张存折，密码写在背面，还是姚彬彬的生日。翻开一看，上面的数字把杜湘东吓得一哆嗦，那么多的零，随便数错了一个两个都是令人魂飞魄散的差距。在刹那之间，杜湘东明白了许文革的用意，他的眼前又浮现出了许文革告别时的似笑非笑。姚彬彬也曾这样笑过，两个人的脸重合在了一起，让杜湘东对自己的猜测更加确凿。他冒了一头一脖子的汗，身上的警服都湿透了，他的腿也在发软，必须撑着戴鹏三蹦子的那层铁皮，才不至于一屁股坐到地上。但是他总算喘了几口长气，告诉自己，杜湘东，你得冷静，你也不是个没经过事儿的人。因为没有手机，杜湘东跑到办公室去打了电话。喂，110吗？我报案， 有人要自杀，他叫许文革，人现在不知道在哪儿，也没跟我说过不想活了，但是我确定他要自杀，我没开玩笑，我也是警察，你们最好。喂喂，我去你的。 杜湘东摔了听筒又抓起来，随即拨通的是刑警支队长的号码。同学总算没像声讯台那样怀疑他在恶作剧，但是也问道， 杜湘东啊，你有证据吗？这种事儿可不能凭感觉啊。 有证据，他给我钱了。 他以前不是也给过你钱吗？ 这次多。总之啊，你们得赶紧出动，同时去六七厂、许文革的住处，还有他城里的公司办事处。就算我求你帮个忙还不行吗？ 杜湘东，你这些年整出这么多幺蛾子，我哪次没帮过你啊？但现在啊，我想帮你也没空。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 同学说着苦笑了一声，似乎把手机举到了高处，听筒里传来了车声、音乐声和鼎沸的人声。杜湘东反应过来，今天是个大日子，真不知道许文革是有心还是无意，偏偏挑了这么一个普天同庆的时候去死。那么同学此时正在执行的大概是某个场馆的安保任务，这不仅是北京的重要时刻，也是全国全世界的重要时刻，一点纰漏也不能出，杜湘东只能靠自己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借命而生。 杜湘东跑回家属院，开上带棚三蹦子，在闷热的夏夜里狂奔起来。许文革会去哪儿呢？在这片遍布工地的郊区，适合送命的地方太多了，许文革会不会已经死了呢？杜湘东为耽误了那么久才发现许文革的用意而后悔，可见自己真是老了，迟钝了。风声浩大的从头顶掠过，眼前的柏油马路却仿佛是凝滞的，这让杜湘东想到了多年之前追击姚彬彬的那个下午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那栋城乡结合部的四层小楼出现在了车灯披出的亮处，四下里漆黑一片，但是小楼里却依稀有一丝灯光，外面的门也敞着。杜湘东跳下车冲进楼里，狼嚎一般的喊道， 许文革，你给我出来，许文革，你可别死啊。 走廊和房间里四处回声，喊了几句，杜湘东才意识到自己的举动真是蠢透了，一个寻死的人哪会别人一叫就不死了，没准还会死得更着急了。然而杜湘东的喧闹却从楼梯拐角引出一个胖大的秃子，小背心下露出的皮肤上布满了纹身，这个人一手打着手电，一手拎着一根铁棍，打了一般的暴喝， 你他妈才想死呢。 但是等看清杜湘东身上的警服，这个人立刻扔了棍子开始揉肚皮。 哟，您瞧您，吓得我肝直颤。 你揉的那是胃。 杜湘东从他手里夺过手电，四下里照着。 这儿就你一个人呢？ 对啊，我是房主。 以前的租客呢？ 早走了。 你确定吗？ 我都在这儿守了半个多月了，就防着那帮拆迁的。这位警官，您不会跟他们是一伙的吧？要是那样，我也只能跟您拼了。 杜湘东把手电掖进后腰，也不顾秃子的狐疑和抱怨，出门开车就走。沿着土路拐上国道，再走不远就是六七厂。此时杜湘东只希望许文革在那里，如果再找不着，那就真是大海捞针了。当路从窄变宽，再从宽变窄，工厂的轮廓在夜幕里显现了出来，看起来却和以前不同，那栋苏联样式的主楼凭空不见了踪影，似乎是为了宣示胜利，工厂的新主人在整体动工之前先行拆除了这里的标志性建筑，但这个决定也造成了厂区的管理混乱。当杜湘东撞开半掩的铁门呼啸而过的时候，传达室里的保安几乎没有反应过来，再往里开就见以前的办公区外竖着铁皮围挡，附近还集结着若干奇形怪状的工程车辆，昼夜奋战不休的拆迁队终于得到了休息，他们还在空地上支了一台小电视，围坐成一圈看电视。 当工人们听到突突乱响的车声，扭头便看到了另一幅奇异的景象。一个警察驾驶着一辆带棚三蹦子，以近乎漂移的速度和曲线呼啸而过，他的头发被风往侧后方拉扯着，脑袋像一颗斜飞的彗星。而此时杜湘东的眼前一片澄明，如果许文革要死，他会选择怎样一个死法呢？如果杜湘东就是许文革，他又最愿意到哪儿去死，最应该到哪儿去死呢？如同冥冥之中被人点醒，这个问题突然有了答案。那么现在需要考验的就变成了他是否像他自以为的那样了解许文革，或者说许文革是否愿意给自己的那条命赋予最后的意义。杜湘东心里充满了不可思议的笃定，他也知道他的自信来源于孤注一掷的赌博。杜湘东开车冲进了工厂车间所在的区域，这里总算还没拆掉，一栋一栋灰盒子沉默地耸立着。夜更黑了，在一个拐弯处，戴鹏三蹦子压上了马路牙子，把前座的杜湘东甩了出去，车也歪歪斜斜地倒在路边，一个轮子都掉了。顾不得身上受没受伤，杜湘东咬牙爬起来继续奔跑，他的目的地是厂区边缘的那排平房。空地对面，低矮的门窗如同一列熄了灯的夜行火车，距离越近，杜湘东便闻到了越浓郁的汽油味，那个味道正是从停放着皇冠轿车的屋里渗出来的。杜湘东跑到简易车库门口，看见百叶门的下方没有上锁，但是使出吃奶的劲儿也无法把它拉上去。果不其然，门从里面锁上了。杜湘东脱下警服上衣，裹住右手，一个冲拳击碎了玻璃窗，汽油的味道扑面而来，发动机的声音也破墙而出。杜湘东从里面打开窗户，屏住呼吸跳了进去，开灯，找到正门的螺栓，再把门拉开，这才回头在车里看见了许文革。许文革端坐在前座上，身体后仰，模样就像一个疲惫的司机正在打盹儿。而当杜湘东拉开车门，他就侧倾着滑了下来，头靠近杜湘东怀里。这种状态下的人自然是脸孔煞白，嘴唇乌黑。而对杜湘东来说，这个晚上最揪心的时刻才刚刚到来。杜湘东半蹲在地上，拖着许文革的头，哆哆嗦嗦地伸出手去探了探鼻息，有气儿。当一股微弱的几乎无法察觉的温热从指尖传了上来，杜湘东浑身战栗，随之猛喘几口气，又被呛得天昏地暗地咳嗽起来。于是暗夜里出现了这样一幕，杜湘东背着许文革在厂区空旷的干道上磕绊前行，他很想走快点，更想甩开两腿奔跑起来，但是浑身剧痛让他连站立都很困难，毕竟是这把年岁的人了。然而这个老警察心里却涌动着悲怆的豪情，他从来就不甘心当管教，一直想做一个刑警，但直到今天才破获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桩案件，不是为了抓人，而是为了救人，救的还是他曾经最想抓住的那个人。在颠簸之中，许文革渐渐恢复了意识，这人的命也真够硬的。杜湘东觉得耳边有人吹气，刚开始还以为是许文革的喘息，进而才听见是许文革在对自己讲话。杜湘东，你又何必呢？杜湘东反问，你又何必呢？许文革声若游丝，语调却是蛮横的，命是我的。杜湘东用更加蛮横的语调回答他，许文革，你他妈的说错了。杜湘东不管许文革是否在听，自顾自地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来，那些往事在他心里压了将近20年，如今终于到了可以说出来也必须说出来的时候。他甚至比刚才更加庆幸许文革还活着，因此他获得了亮出底牌的机会。杜湘东的讲述与许文革的讲述合并在一起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，姚彬彬的故事。姚彬彬早就成了残废，并且他知道自己的右手无法治愈。当年法医对杜湘东陈述伤情的时候，他就坐在隔壁的办公室里听得一清二楚。 一个废人跑出去也是累赘，因此在越狱发生的那一刻，他决定用自己来掩护许文革。也正是出于这个想法，姚彬彬临走的时候抢了那把枪，枪在他手里也没有用，但他知道假如两个人只能追一个的话，杜湘东也好，其他警察也好，都肯定会追那个带枪的。姚彬彬把逃走的机会让给了许文革，他要让许文革替他伺候崔丽珍，替他学技术、做生意、开工厂，替他完成他想干而干不成的所有事。姚彬彬把什么都算透了，因此他死了，许文革却替他活着。如果不是姚彬彬被捕的时候临死之前那个似笑非笑的表情，杜湘东也许永远都想不通一个右手残废的人为什么非要抢一把枪，也不会相信真的有人会把自己的一条命托付给了别人。四周充满了雷鸣般的寂静，不仅是脚步声，就连许文革的呼吸声似乎都在杜湘东的耳边消失了。而杜湘东还在怀疑许文革是否听懂了他的意思。杜湘东又说道，你这条命不是你自己的，是向姚彬彬借的，借了人家的东西就得替人家保管好了。许文革，你连死也不配，你活着吧。这时杜湘东的脖子后面一热，接着又是一热，那是许文革的眼泪。这个男人的身体在他背上抽搐，嗓子深处呜咽着，但是却连放声一哭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但杜湘东又感到对方垂在自己胸前的那两条胳膊蜷了起来，软塌塌地环绕着自己的肩膀，像溺水的人搂住了救命的树干。那条漆黑的路也被他们走到了头，前方就是临时工地，人们还在电视前聊天、抽烟、喝啤酒。杜湘东驮着许文革朝那个光亮处挪了过去，想叫一声却也再发不出声响，好像已经把这辈子的话都说完了似的。直到离那些工人的背影只剩下几步距离，杜湘东才轰然而倒。在天旋地转之中，杜湘东看见了受到惊吓又一拥而上的工人，也看见那台电视机正在自己头顶不远的地方闪着光亮，电视里放着焰火，苍穹布满光彩。男人战斗然后失败，但他们所为之战斗过的东西却会在时间之河的某个角落里恍然再现。在那一刻，杜湘东觉得全世界都在为他庆功。他还觉得不止许文革，就连自己的这条命也是借来的，向姚彬彬借，向许文革借，向刘芬芳借，向警察老徐和崔丽珍借，向这世上的所有人借。这么一想，那伴随了杜湘东多年的憋闷也在此时一扫而空。 许文革、姚彬彬袭警越狱，仅抓回姚彬彬的杜湘东由此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憋屈，展开对许文革二十多年不屈不挠的追捕，带来了许文革命运的一波三折。两个人的命运变迁很难说谁因谁果，两方最终角逐的结果是杜湘东变成了一个不像警察的警察，许文革变成了一个不像生意人的生意人。他们的命运将走向何方？欢迎收听小说《借命而生》，作家石一峰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江宁，编辑张璐。 听众朋友，借命而生到这里就为您播送完毕了，从明天开始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长书天地，欢迎您的收听。 原本卖茶为生的方有根，机缘巧合一入文物之海徽州，在古玩淘沙之路上一去不回。这里有贪，有欲，有赌，有博，无为有处假作真，异想天开绝处生。